苏厄书第九章。约旦河西住在山地和平原，并沿大海一带直到黎巴嫩山的众王子，即赫特人、阿摩黎人、克纳罕人、培黎奇人、西威人和耶布斯人，听见了这些事，就联合起来，同心协力对抗若苏厄和以色列人。基贝红居民听说若苏厄对耶利哥和哈伊所行的事，便设诡计，带着行粮上路，将一些旧布袋和破裂缝补的旧酒囊驮在驴上，脚上穿着补过的破鞋，身上穿着褴褛的衣服，所带的食物又干又碎，来到基尔加尔营中见若苏厄，对他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是远方来的，现在请你们与我们立约。以色列对这些西威人说，你们也许是我们附近的居民，我们怎能同你们立约？他们回答若苏厄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若苏厄问他们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答说，你的仆人们是因为听了上主你们天主的名声，由极远的地方来的，因为我们听见人谈及他的声望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，以及他对住在约旦河东的两个阿摩黎王，即赫士彭王席红和阿士塔洛特的巴山王敖格所行的一切。为此，我们的长老和我们本地的居民对我们说，你们手中带些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现在请你们与我们立约，看，这就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从家中带出来，要到你们这里来的那天还热，看，现在又干又碎，这就是我们的酒囊，才盛酒的时候还新，看，现在都破裂了，这是我们的衣服和鞋，为了路途遥远，都穿烂了。以色列的首领便取了些他们的行粮，并没有请求上主的谕示。若苏厄便与他们修好，与他们立了约，让他们生存。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了誓，但是与他们立约后过了三天，以色列人就听说他们是住在自己附近的居民。以色列子民于是动身，第三天便到了他们的城市，就是基贝红、格菲纳、贝洛特和克里亚特耶阿灵，但以色列子民没有击杀他们，因为会众的首领指着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对他们起过誓，但全会众都对他们的首领不满。众首领对全会众说，我们既已指着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对他们起誓，那么我们绝不能加害他们，只有这样做就是让他们生存下去，免得因我们对他们所起的誓为我们招来上主的义怒。首领又对民众说，让他们生存下去，但他们因为全会众劈柴挑水，全会众便遵照首领的话而行。若苏厄将基贝红人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？其实你们就住在我们附近，从此你们应受诅咒，你们中间绝不断要有人在我天主的殿内做劈柴挑水的劳役。他们回答若苏厄说，你的仆人们 确实听说，上主你的天主曾吩咐他的仆人梅瑟，要把这整块土地赐给你们，并在你们面前将这地方上的一切居民消灭。我们见你们前来，我们实在为我们的生命担忧，所以才做了这事。现在我们都在你手里，你以为怎样好怎样对就怎样对待我们吧。若苏厄就这样对待了他们，将他们由以色列人手中救出，不让人加害他们，当天就派定他们在上主选定的地方，为会众，为上主的祭坛劈柴挑水，直到今日。